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15集，杀之阴影。展昭微微一愣，跟他交战的黑衣人突然说话了。白玉堂也听到了，抬头朝他看，此人说的是地道的汉话。就见那黑衣人撤出一步，不跟展昭纠缠了，将双刀一收，从靴筒里拔出了另外两把刀来。展昭微微一愣，白玉堂也皱眉，那两把刀的构造十分奇怪，刀刃极锋利，双刀头上带有弯钩，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出来了，别留活口。 黑衣人忽然开口，展昭和白玉堂都猛地退开两步，几乎是同时，地底冒出来了几个黑影。那几个东西速度极快，展昭和白玉堂最开始以为是某种野兽，但到了眼前才发现是人形，而且黑色皮肤像是焦尸一样，面容扭曲，嘴里还有獠牙。 长得真丧气，是人是鬼啊？ 展昭这还在好奇，身后白玉堂早就一刀直接砍了一个，都不用那个黑衣人提醒，这种当然不能留活口。 什么东西啊？ 会咬人的，一定要砍掉头，还有别被他们咬到。 那黑衣人交代的同时，已经利落地砍掉了两个怪物的脑袋，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怪物一个个从地底冒出来，展昭和白玉堂也利落地砍倒了几个。之后地面以下就安静了下来。黑衣人收了刀，抽出弓箭对着地面一点点上移，随后突然射出一箭。再看一个黑色的怪物正好从远处的沙地里钻出来，被一箭射穿了头部栽倒。此时林业火和邹良的马已经到了骷髅海的边缘了，先看到了路边的小四子和素清，两人下马。骷髅海里收拾完了怪物之后，那黑衣人就转身走了。 等一下，你是宋军？ 展昭追上一步叫住他，黑衣人脚步没停。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你认识邹月吗？ 展昭问了一句，黑衣人的脚步微微地顿了一下，随后继续往前走。 他已经死了。 展昭微微皱眉，还想问，但是那黑衣人已经一跃跳进了一个沙坑里，再找踪迹皆无。展昭回过头，白玉堂站在一旁微微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展昭走过去，就见白玉堂低头正看躺在脚边已经身手分离的那几个怪物。 怎么会这样？ 展昭发现那些怪物刚才还是人形，此时似乎是着了火一样，身上出现红色的火星，但是却不见明火。一转眼，整个躯体像是被烧焦的灰土一样塌了下去，晚风一吹就散尽了。 喂！ 不远处传来了有人叫他们的声音，展昭和白玉堂转过脸，就见林业火走了过来，不远处站着邹良。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那个黑衣人说邹月已经死了，虽然听起来像是有些隐情，不那么可信。展昭和白玉堂默契地决定先不将这一段告诉邹良，跟林彦火一起往外走。 里面都是流沙坑，你们别随随便便进去。素清说你们追黑衣人来了，人呢？ 钻进流沙坑了。 什么？ 林业火惊讶，随后摸下巴。 果然我之前看到的不是错觉吗？ 你以前也见过？ 哦，远远的见过一次，流沙坑里好似是有人冒出头然后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呢。 众人出了骷髅海，就见小四子和素清正蹲在路边，眼前是刚才那个黑衣人给他们丢出来的大包袱。躺在地上的是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已经没有了， 胳膊上用绷带包着，血是止住了，但是脸色苍白，人很虚弱。小四子正用小银针给他治疗，急得一脑门汗。 不用急，小四子，魔鬼城有郎中的，虽然不跟你爹似的能治怪病，但断手断脚治疗没问题的。 小四子点头，展昭走过来蹲下看，就见地上躺着的是个外族，衣服有些眼熟。 阿奇安。 邹良看了一眼，开口，众人惊讶。 阿夏尔和阿米尔那个兄弟吗？ 嗯，没想到断了一只手。 是那个黑衣人救了他吗？ 联系到之前阿米尔和阿夏尔说的，有可能。阿夏尔也提到过，他们被怪物袭击，可能阿奇尔受了伤。 那黑衣人是什么人？ 邹良似乎很感兴趣，展昭和白玉堂摇了摇头。 他没说太多，不过不像是坏人。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了号角声，随后还跟打雷似的，有隆隆的马蹄声。邹良抬眼望过去，微微有些惊讶。 怎么了？赵普出兵了？ 不止，辽国和西夏似乎也出兵了。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远远望去，沿着鬼海的边沿，一点点的火光亮起来，看得出是无数的火把。 看样子，赵普准备把整个鬼海都围起来。 果然像是他会干的事。 远处城楼上，天尊点着脚，扒着城墙，望着鬼海的方向。 哇，赵普小子果然好大的阵仗啊！哎呦，我喜欢。 殷侯也抱着胳膊看着，围海再大，三家一起出兵来围，一家负责一段，很快就围上了，果然够壮观。赵普是要不然不作，要不然就往死了作，果然是赵氏子孙。赵普的大军浩浩荡荡出来了接近20万，几里地的连营沿着鬼海和骷髅海一直延伸开了。与其相对的，西北和东北两边分别被西夏和辽国各自的10万人马给填满了，整个鬼海几乎是被团团围住。此时整个西北都震动了，人们纷纷打听，这三家都出兵了，是要打仗？没可能啊，打仗怎么把鬼海给围上了？总不会是跑去鬼海打？展昭等人上马，直奔军营的方向，顺便将伤重的阿齐尔带去给公孙医治。众人来到大营，就见连营门口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包大人，另一个是龙桥广。龙桥广见邹良和林业火一起来了，就知道估计是谈妥了。其实仔细看这俩表情，就跟俩闹别扭的小孩似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根本不是真心吵。右将军无奈摇头，他们几个一窝一起养大的都是流氓，就邹良这个弟弟闷了一点，还是小时候没教好，早知道让他跟欧阳多混混。包大人见展昭他们回来了，就与众人一起进大帐。帐中沙盘上是鬼海的地形图，邹月留下的地图已经在沙盘上做好了标记。欧阳少征正在往各个沙包上插小旗，一旁公孙拿着几本地理志在查地形，这军是做得像模像样的。而帅案后边，赵普穿着一身黑色暗金龙纹的元帅袍子，披着软甲靠在书案边。先不说大元帅这时单纯在盯着公孙发呆还是想什么，反正看着够有范儿的。见众人进了，其他人也都抬起头，小四子进了帐篷就直扑赵普。 九九，衣服好帅。 赵普嘴角一挑，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一旁公孙眯着眼睛瞧两人，那意思啊，吃醋啊吃醋。赵普将小四子交给公孙，小四子赶忙指着被两个影卫抬过来放到公孙跟前的阿奇尔。 爹爹，他要不行了。 公孙一愣，随后赶紧将小四子塞回给赵普，跑去查看阿齐尔伤势，给他救治。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进来，将刚才的事情跟赵普讲了一下。此时 邹良和龙桥广在外边聊着，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将那个黑衣人说的邹月已经死了的事情也告诉了赵普。 那人看着多大年纪啊？ 看不太出来，不过应该不是太年轻了。 功夫很好，感觉像当兵的。 那些黑色的怪物是什么东西？ 展昭和白玉堂摇头，他们只能尽量详细的描述，但是那东西死后就化成灰了，想带一个回来都不行。但是活着的时候又负隅顽抗，跟野兽一样。按照那个黑衣人的意思，这玩意儿还咬人的，别是还有毒或者什么。 那东西是否身形似人，双眼赤红却似蛇虫啊？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听着虽然有些苍老，却是中气十足。众人都回头望向门外，就见多罗帮着撩起帐篷的挡帘，八王爷搀着一个身材魁梧、须发皆白的老者走了进来。那老者打扮十分像是西北的游牧族，长相霸道，很有点英雄气概。赵普站起身给众人介绍： 这是我达旦。 展昭等人都有些纳闷达旦是什么意思，一旁公孙帮忙解释了一下： 达旦是王的尊称，他是赵普的外公。 众人都惊讶，于是对老者行礼。达旦显然十分欢喜，他和公孙看样子是已经熟识了。 哎呀，我家泽兰的阿奇木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阿奇木？ 兄弟的意思。 哦， 达旦。 赵普见老头进来了，就将刚刚蹦到地上的小四子抱起来举到他跟前。达旦微微一愣，跟小四子来了个大眼瞪小眼。一老一幼对视了一会儿，赵普提醒小四子： 叫达旦，这是你太爷。 达旦。 小四子眨了眨眼，用他那一口糯米枪喊了一句。众人就见老头倒抽了一口气，随后接过小四子举到半空。 好有灵气的娃娃呀。 众人倒是意外，通常人看到小四子不是说可爱就是说他胖，也有说团子的，或者直接叫心肝宝贝的，倒是头一回有人接过来就说有灵气。老头跟小四子颇有些一见如故的意思，正捧着不知道放哪儿好，就听外头一声喊： 师父。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